信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特定时间段无限重置类型的影片在美国好莱坞很是流行。如果您听过我们前几期节目当中播出的《忌日快乐》《土拨鼠之日》和《初恋50次》之后，是不是对这一类影片已经感兴趣了呢？如果特定时间段无限重置和穿越科幻结合到一起，您觉得这会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近年来，穿越题材的电视剧或电影大受欢迎，但在穿越的科学解释中，真正值得推敲的没有多少。那么，您觉得穿越时空在技术上有可能吗？在2011年的电影暑期档，一部美国科幻穿越电影《源代码》带领观众穿越时空，进入到了一个充满可能性的科幻世界。这就是邓肯·琼斯的第二部电影《源代码》。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在今天黄金强档单元中，我们一起来重温《源代码》特定时间段无限重置的科幻世界。在这部影片中有很多让人迷惑的情节，但它越让人迷惑就越显得精彩。导演和编剧将观众和男主角的命运紧紧拉在一起。影片描述了一名美军上尉深陷一起曲折离奇的特殊任务，他正在利用一种源代码机密技术来调查一宗火车爆炸案。影片中上尉的脑电波被植入火车爆炸案遇难者肖恩的身体之中，重返火车爆炸前8分钟的时空现场，企图透过景象还原来追查真凶。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部精彩的科幻影片吧。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在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上，在阿富汗服役的科尔特·史蒂文斯空军上尉突然惊醒，但他却不知道为何身在此处。而坐在他对面的这个女人一个劲儿地叫他肖恩。他离开座位，在列车上四处打量，他惊讶地发现镜子里的脸不是自己。走出卫生间，对面的女人在正外面等着他。当他告诉女人自己不是肖恩，但不知为何会有教师肖恩的证件时，列车突然爆炸。上尉醒来，发现自己在一个密封舱里， 一个穿军装的女人古德温通过密封舱的显示屏和她对话。上尉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古德温说的列车爆炸凶手是谁。古德温又给了他8分钟的时间，程序启动，上尉第二次回到火车上，场景跟刚才一模一样，身边的事物在重复上演。上尉在卫生间通风口上方发现了炸弹，当连接在炸弹上的手机响起，火车就会被炸毁。8分钟很快就会过去，上尉只能冒充列车保安，试图控制乘客关掉所有电子设备。可是一切已晚，列车又爆炸，上尉的第二个8分钟也到了。上尉回到密封舱，听到了古德温的声音， 稳定下来，调整呼吸，找到炸弹了吗？ 是的，地板上到处都是液压油。 何不用担心，上尉，告诉我炸弹的事。 那个人哪儿去了？我看到屏幕上有一个拄拐杖的人，他看上去像是个主管，我要和他说话。 他跟此事无关。 我要和你的上司说话。 你完成任务后可以和他谈。 我的任务在阿富汗，我的队友在哪儿？昨天我单独完成了2次飞行任务。 你和我们在一起有2个月了。 你找到嫌疑犯了吗？ 没有。我的队友在哪儿？是谁下令进行这次模拟演习的？ 上尉，这不是模拟演习，是要靠你去拯救生命。 拯救谁？ 你还记得是什么炸弹吗？告诉我是什么样的引爆器。 不拯救谁？你在说些什么？我要你说清楚。 古德温打电话请示长官。 长官，我可以给他解释一下吗？ 好的，你说吧。 好吧，准备把他送回列车上。今天早上7:48，一颗炸弹在芝加哥 郊外的一辆通勤列车上发生爆炸，车上旅客全部遇难，就是你坐的那列火车。 不不不，我在这儿，我正在和你通话。 第一个叫肖恩芬的勒死的人也在那列车上，那他从各个方面来看就是现在的你。我们没有时间解释这些了，只会让更多无辜的人遭殃。 这太没道理了。 火车爆炸是连环爆炸案的第一起，还会有更多。你找到炸弹了吗？ 在卫生间里，洗手盆上方的通风口内，手机引爆装置，能结束了吗？ 不，不能结束。你做得很好，上尉。 很好。好了，我们的记录表明，在爆炸发生的那一刻，有1812个通话，有52个信号是由离火车最近的发射塔发出的，所以这其中的一个通话就是嫌疑犯打的。你还记得在爆炸前有货车经过吗？ 记得。 爆炸时间非常精确，把经过的货车一同引爆，就是说嫌疑犯要看到2列火车相遇时才打电话引爆炸弹。52个打电话的人中，其中有一个是嫌疑犯。你要集中注意力观察那节车厢里的乘客，了解他们，缩小嫌疑犯的范围，注意那些沉默、看上去很紧张、不和别人交流的人。和上次一样，你有8分钟时间。 8分钟，我被再炸一次吗？ 是的。要求你在下一步调查中自律，只完成我们交给你的任务，其他任何事情都无关紧要。好，启动程序。 那行了，我的父亲。 上尉第三次回到了火车上，重复着相同的情节。虽然他救出了对面的女人克里斯蒂娜，但列车还是爆炸了。8分钟后，上尉又回到密封舱，可他发现显示屏坏了。 郭德文，你在吗？ 郭德文在哪儿？ 我是史蒂文斯，收到了吗？ 史蒂文斯， 密封舱没电了。 密封舱？ 你现在在哪儿吗，上尉？在密封舱里。 你应该知道你是谁。 我去找郭德文上尉。 你 你发明的这东西对吗？ 是我。 等等，你是主管吗？ 我是。你能找到我们要的线索吗？ 还不能，长官。我只能找到炸弹，可我救了车上的一名乘客，让他安全地下车了，一位女士。 上尉，你救车上的任何人都无济于事，这不是你要执行的任务。 可他活下来了，我也许能救其他人活下来。 啊，他活了下来。 舱外传来古德温上级主管的声音。 他那是量子力学繁琐的演算方法，他非常的复杂。 告诉我。 好吧。 当关掉电灯时，有余晖，有萦绕的光环，有光晕效应，你见过吗？ 见过， 当然见过。 大脑也是这样，即便是大脑死了，也仍然有电磁场存在，神经系统 仍保持活跃的状态。大脑还有另外一个特性， 它有一个短期记忆区，大概储存有8分钟的记忆， 就像电力电用的监视器一样，只能在硬盘中储存每天最后一段时间 发生的事情。我们把死后仍活跃的神经和短期记忆区连接起来，追溯8分钟的记忆，就可以利用重叠事件 帮助我们。小安费德雷斯在列车上遇难，车上所有的乘客只有他能和你完美的连接。你们两个的性别、 体型、染色体图谱都很接近。 8分钟之后会发生什么？ 之后什么也没有。在那列列车上你不存在了，你只能存在于费德雷斯的8分钟源代码里。 源代码不是时空旅行，可是源代码是时间再分配。 它能给我们提供通往平行现实世界的途径。那辆列车上的死亡是悲剧，可是源代码 不不不，等等，但是我救了一个人，那个女孩，她总是坐在我的对面，我把她拉下了车。 她叫什么？ 这时古德温回来了。 28岁。 就是她。 生于伊利诺斯州的维尔米特，今天上午在火车上遇难。 不不不，我把他拉下来了，他还活着。 哦，他已经死了。 相信我，他还活着。 相信我。 他还看见我被火车撞飞了。 这种对话毫无结果。 不不不，等等， 长官必须把他送回列车上去。第二次袭击迫在眉睫。 什么第二次袭击？ 那一次火车爆炸只是开始，连环作案。 哦，对不起，什么？你们在跟我说什么？ 我们得到情报，芝加哥市中心将是下一个目标。 他们计划引爆放射性炸弹。 你知道 如果那种威力巨大的炸弹在市中心爆炸，会有多少人死亡？ 他们正在疏散群众， 我们必须在爆炸前阻止他们。 如果你能找到嫌疑犯，他的第二次爆炸，真实的爆炸，我们认为就能阻止他。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现实世界的时间是不会重叠的。 启动程序。 隔壁车厢上层是检票员的专用间， 有一个保险箱，里面有一把手枪，如果需要的话，你有权使用任何手段。 上尉终于知道了任务的来龙去脉，他第四次回到火车上，就在这一次次时空穿梭中，上尉发现自己在现实中其实已经是烈士的身份。又一个8分钟过去，上尉在执行任务的密封舱中醒来，他向任务的执行人古德温发出了疑问： 我真的死了？广播里说我驾驶的直升机在郊外坠毁了，是我父亲替我接受的勋章。 身体状况不是重点，你应该把重点放在连环爆炸案上，其他事都是无关紧要的。 新闻报道中说我死了也无关紧要吗？ 直到列车上投放炸弹的嫌疑人被捕为止。是的。 古德文，你也是军人，告诉我，我真的死了吗？其他部位呢？我能看见我的手和脚都在动。 那只是种幻觉，好让一切看起来合理。 你在说什么？你是说这些都是我幻想出来的？我想象我还活着，就在密封舱里。 上尉，发生了什么事？ 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避风舱同样只是一种想象的形式。 我在哪儿？ 这是机密。 去死吧！ 这时，古德温的主管抢过了话筒。 上尉，我很难体会你现在的感受。 如果我们要防止第二次的袭击，必须立刻把你送回去。而且，上尉，你在源代码内无法逃离这个任务。即便是调查你的遭遇，这个任务只能继续下去，而且只有一种发展的可能。 你知道吗？我的确改变了任务。我在火车上给你打了电话。就在爆炸前，今天早上7:46，他们叫你去接我的电话。 可能是在火车上给我打了电话，但在这儿我是永远接不到的。这是不同的现实 世界，上尉。即便电话通了，那也只是另一个我接到的。或许你很难接受你所听到的一切，但你只是钟表 上的指针。我们上弦，你转动；我们再次上弦， 你继续转动。这就是你的全部功能。 下回我会送你个披萨，看能不能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你不能在源代码里改变现实世界的进程，这你做不到。 你的行为是违法的。 事实上，你参与的这项任务和相关计划已经通过军事法庭的审核批准。 对很多的士兵来说，这样比死亡好得多，会让他们有机会继续为国家效力。 可你呢？你上过真正的战场吗，长官？ 这不重要。 所有跟我一起服役的士兵说，牺牲一次就足够了。 等完成任务之后，我们会给你想要的。 什么？给我什么？ 我会给你想要的，接受服役，让你死去。 主管显然已经不耐烦了，他对古德温下达了指令。 太浪费时间了，你对他太宽容，不能让他再休息了。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找到一位像你一样受伤的士兵，他会把执行此次任务视为荣耀。 什么什么什么？不，等等等等等等， 送他回去， 启动程序。史蒂文斯上尉，我希望你记住，这不仅关系到你自己， 更关系到200万美国公民的性命。就算你不在乎自己的性命， 可是我要求你珍惜他们的生命。 就这样，上尉一次次回到列车爆炸前的8分钟，频繁的穿梭是一种折磨，但任务主管不打算放过上尉。终于，上尉查出了爆炸的真相时，他发现自己在一次次与克里斯蒂娜短短8分钟的相遇后对她心生怜惜。上尉做了一个最大胆的决定，他不只要揪出真凶，还要救克里斯蒂娜。但任务主管并不同意上尉回去。最后，心软的古德温自作主张，不仅把他送回去，还切断了电源。古德温之所以答应送上尉回去，是因为他不忍心让主管一次次利用上尉。虽然上尉可以拯救危机，但他也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终于，上尉最后一次回到火车，等待他的依然是不变的克里斯蒂娜。这次上尉不仅找到了第二个引爆装置，他还抓住了凶手德里克。上尉把德里克铐在了火车扶手上，并随后报警和父亲通话。 喂，是唐纳德·史蒂文斯吗？ 是的。 我是肖恩·芬特雷斯。 你是？ 我曾经和您的儿子科尔特一起服役。 孩子， 我很抱歉过了这么久才给您打电话。您知道有些时候需要一些时间来清理自己想说什么。 不要对自己太苛刻，我能想象拨通这个电话并不容易。 您最近还好吗，先生？ 回到家的只有他的骨灰，很难相信这就是他。你很了解他吗？ 死的时候我就在他身边，先生。他说你们最后一次谈话并不愉快。他想跟您说声对不起。 我只希望他能活着回来。 跟父亲通完话，尚未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他出钱让车上的喜剧演员逗所有乘客笑，然后陪在克里斯蒂娜身边。最后一个八分钟马上就要结束了，在尚未和克里斯蒂娜的亲吻中，平行时空的实验室里，古德温关掉了尚未的脑电波维持系统。可是这八分钟过去了，尚未惊喜地发现他和克里斯蒂娜的时空还在继续，世界又迎来了美好的一天。可是就在尚未跟克里斯蒂娜下火车的同一天，空军基地的古德温收到了尚未的短信。 莉莉醒来时穿着晚礼服和斗篷，她手里拿着五张扑克牌。今天的某一时刻，你会听到在芝加哥附近的通勤列车上一起恐怖事件被挫败的消息，你和我一起阻止了这次爆炸。如果你在看这封邮件，那么说明源代码的运行比你和拉德里奇博士想象中的还要好。你们以为只创造了八分钟的时光倒流，其实不仅如此，你们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古德文，如果我没有猜错，在源代码的体系中有一个科尔特·史蒂温斯上尉正准备着执行任务，答应我你要帮助他，并且告诉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这就是电影《源代码》的电影结局。很多观众在看完影片后有不少的疑问，既然上尉改变了过去，影响了未来，难道这世上存在两个上尉吗？其实世界上不可能有两个上尉，因为第二个上尉生活在源代码世界。看过《盗梦空间》的人应该明白，那相当于另外一个深层梦境。电影最后因为上尉的出现让时间分流，一个是火车没有爆炸的世界，另一个是火车已经爆炸的世界，而这两个世界正在完全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一部高智商的美国科幻影片《源代码》。或许您还对电影故事有着很多不解，但这就是科幻电影的魅力，没有永远正确的现成的答案，因为答案永远在还没有到来的未来之中。电影《源代码》由科幻导演邓肯·琼斯执导，这是一个38岁才当上导演的科幻迷。他小的时候患有多动症，直到父亲把科幻杂志交给他，他才终于能安静下来。值得一提的是，邓肯·琼斯原名佐维尔·鲍威或乔伊·鲍威，他的父亲大卫·鲍威是英国摇滚历史上的传奇人物之一，被称为英国20世纪最重要的摇滚明星。好的，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源代码》的导演邓肯·琼斯的父亲大卫·鲍伊演唱的这首《逃离》。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Boogie waits for just another day, drags his bones to see the Yankees play, owns by tops and flickers gray, only slip away. Thank you.